数，无谓继续。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何其愉快， 会 为手执的招牌，靠友谊之光放大路卡。 因为是一首广东话的歌开场，很可能会有些朋友没完全一首歌下来不知道在唱什么啊。 总之这个情绪传达的很到位就很重要了。 对，卢卡是什么意思啊？ 卢卡 就是卢卡， 是不是有那种人情债的感觉是吧？ 对，就广东人他们俗称这个卢卡是就是请人帮忙去帮自己 拿好处。 哎，对，就是其实现在更像形容一些人情世故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也有朋友觉得说，哎，卢卡是不是刷卡的意思呢？结合今天这个 Black Friday 还挺贴题的。 所以要购物了吗？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说到购物这件事情，男生女生反应完全不一样啊。说一说买东西，女生肯定哎哪里啊干嘛啊？当然不是绝对， 对 男生可能一听到就是手心冒汗、 啊，紧一紧。 对你要干嘛？对，好，因为今天其实在据说在海外要迎来一年一度的这个叫 Black Friday， 对黑色星期五的这个促销。这个其实啊，他们的这个 Black Friday 呢，相当于就是国外的双十一了、啊。 对对对，但是为什么叫黑色星期五呢？其实真正的原因啊，就是美国的商场一般都是以红笔记录赤字，用黑笔来记录盈利。 哦，明白。 所以在这一天的时候，顾客就会疯狂的买买买，盈利就大增，所以叫 Black Friday。所以而且我记得去年的 Black Friday 这一天，很多国家的朋友都会登录美国的网站去购买一些东西，那是导致当地的很多朋友没有办法获得，就是买不到东西了已经。 爱不爱你不用面具猜，购物车你要我给你拍，衣服这会儿往我抱你踹，只要你乖给你买条街，爱不爱你不用面具猜，购物车你要我给你拍，衣服这会儿往我抱你踹，时间匆匆已经被你占据，耳朵嗡嗡从没想过放弃，这片天空为你打下半壁，唐老师兄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好的东西都是你都是你的，为了你宁愿没得奖金没得奖金，实在找不出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我要想你的打个飞打个飞，不停在开我发自呆，还没到好奇怪嘞，司机在嗨速度太快，红绿灯爬开，别问我爱不爱你行不行，唐老师最爱的人就是你，哎呀我都能够说，东西都是能够扣，以前妈妈喊我出事情都不要摸，对起袜子能够抖，内裤紧的都不抽，抱起坦克吹起空调一起唱首歌，只要你乖给你买条街，爱不爱你不用你去猜，购物车你要我给你拍，衣服这会儿往我抱你踹，只要你乖给你买条街，爱不爱你不用你去猜，购物车你要我给你拍，衣服这会儿往我抱你踹。 这是什么歌呢？ 一个朋友推给我就说这首歌曲特别的简单粗暴 啊。稍后呢，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王牌推荐的内容了。 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是星期五，觉得所有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都可以跟着音乐的节奏呢，这个嗨一下哈。 总之，释放我们的心情真的很重要，因为今天是周五了，忙碌了一整周，今天终于可以放下包袱。 对我们这个音乐电台，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用音乐来按摩一下你们的心啊，放松一下。 只在最美季节中飘散，那些无名欢唱是否未来同样是曲折的人方向，你曾经迷恋的少年不在今日的世界，在与被风吹散的年代， 娱乐做王牌，我们要特别预告今天节目当中有福利派送，同时呢我们稍后在六点档之后的这个主播私房歌的单元，还有艾科要特别为大家演唱歌曲。 这个各位朋友们，如果那个时候到了家就可以关键下手， 大家不会到还推荐守在地库，守在停车场，要听完。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庾澄庆与开心麻花首次跨界合作，12月14日至16日，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让你从头笑到尾。 好啦，王牌推荐，我们先从动画电影《无敌破坏王》大闹互联网这个这一集之后的续集开始了。 当年的《无敌破坏王》的第一部又叫好又叫 做 sorry 等会儿、啊、这一次是叫这个 大闹 互联网、 哦、对对对，好吧。如今的第二部就是我们刚才预告的这个《无敌破坏王》大闹互联网，在六年之后卷土重来、 因为当时第一部就叫第一部就叫做《无敌破坏王》，它没有什么副标题啊。但这一次呢，其实为了还原互联网的事件，导演其实亲自去考察了这个洛杉矶的一个数据中心，然后呢包括他数以万计的那些服务器，什么电线什么的，就是给了很多的灵感。 导演就觉得说，你可以把互联网世界想象成一个像纽约呀、洛杉矶、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大城市有不同的区域，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可能会有也分区，比如说社交媒体区啊、购物区，对吧？金融区等等等等。但是友情提示。各位朋友，片尾有两个彩蛋。 你真要透露吗？你说。 因为片中还有迪士尼的14位公主，比如说白雪公主、花木兰等等组成的公主天团。 好吧， 就看过首映的朋友都觉得还挺好的， 先推荐给大家了，看不看你们自己决定啊。 See you again, Let's All City 这首歌曲就是出自当年的《无敌破坏王》当中的主题曲。 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听这样的歌似乎，特别适合你们行驶在下班的路上，然后，准备开始这个周末了， 狂欢吧，朋友们！ 也有就是平平淡淡回去吃顿饭的、然后休息一下的也都行都行啊，大家自己选择自己的模式进入到这个周末就好了。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电影是称赞互联网世界的神奇， 是的， 同一天上映的憨豆特工三就表现出一种对于高科技的保守的态度。 对，因为片中的这个大反派是企图利用高科技掌控全球的硅谷阴谋家，就是看着年老的这个憨豆先生在接触 VR 眼镜的这些高科技之后，就会闹出一系列笑话吧，应该会哈、 对， 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会觉得说 那种反差的萌啊， 对， 因为最后人家居然还把任务完成了嘛。尽管情节不合理，但是呢如果你喜欢这个憨豆先生的风格的话呢，你其实会在电影里面找到很多的乐趣、所以说其实在首映之后呢，很多观众就笑得前仰后合的， 还是很值得期待一下这部叫做憨豆特工三。 对，英式的幽默。所以接下来就听到的是憨豆特工当中曾经的这个插曲、来自于阿巴合唱团的老歌。 这个节奏还真的是挺憨豆的。Does your mother know? 这翻译过来的时候，你妈妈知道吗？你家人知道吗？ 是这个意思啊。 妈妈知道你没穿秋裤吗？你妈妈知道你又出去玩了吗？ 人家都说现在这把年龄就是特别流行是穿秋裤，因为从穿秋裤才知道说如何爱自己，找到安全感。 我帮你想到一个好的方案，就是全新打造一个新的，就是女侠 秋裤版的我是吧？ 不是女侠嘛，就类似于像漫威那种女侠，叫像秋裤侠。 哇哦！那一定要把这个秋裤，对酷，最酷的点是一定要把秋裤塞在袜子里。 最后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百老汇悬疑惊悚喜剧《死亡陷阱》的北京站开始天桥剧场上演了。 对这部话剧呢，它是把这个悬疑和喜剧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看过的朋友都觉得说，哎，看起来很惊悚但是又很搞笑。剧情方面呢，是戏中有戏紧紧围绕着死亡陷阱这个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 OK，所以说我们以上推荐的这些内容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去关注，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然后呢去看看啊，丰富一下自己的周末生活。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当时我放开你， 我调整心态，呼吸节奏渐渐的平缓，把电视打开，节目和嘉宾全在下看，等个心快速满加一秒真情自是冷暖，拉上女人哭喊扶起吵架面， 这首歌来自许嵩，叫做《降温》，很有意思。他唱到了11月20号北京啊，天气小雨。然后我就想到，哎，这时候是应该是前两天播才对哈。 对，小雪节气的时候播是不是？ 这两天降温啊，天气确实开始变冷了，大家千万注意保暖。 对，有些地区各位朋友就是一定要添衣保暖，除此之外呢，要多喝水。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还有一条彩蛋要送给大家，就是关于音乐之声的消息。因为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呢，今天开始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了。这次上演的中文版音乐之声是由百老汇独家授权，而且在两年的时间当中，它走遍了中国60个国家，演出300多场。 对，每场其实大家都很感动，而北京演完呢，还要去上海和广州继续巡演啊。在这个故事里有亲情、爱情啊、家国之情都会融在一起，其实也有很多让人热泪盈眶的瞬间。 对，当然歌曲也很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前两天放送的很俏皮可爱的哆来咪，是吧？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温情动人的那首《雪绒花》。 对，其实这些都是从小唱到大的歌。然后剧里面最小的演员就6岁，孩子们都登上过央视的一些舞台啊，获得了一些老师的认可。 对， 好，接下来又听一首歌。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叫做《So Long Fire Will》。这首歌曲中间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小彩蛋，很可爱。 对，我们听一小段啊。有意思， 因为等一下就有很多小孩会一起齐唱 Coco Coco， 没有叫 Echo， 没有， 你干嘛？ 有点咕咕的那种音 Coco。 你可以考虑一下加入到他们这些小演员的行列里面去。 我希望他们需要我，证明我还跟他们是同龄人啊。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推荐这些。剧目也好啊，演出也好，大家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其实今天我们还会有这个我们的王牌福利要送上， 对， 这算是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的彩蛋了。 大家现在不妨就回复一个关键词，就可以就是稍后我们再进行一番筛选。 对，我觉得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音乐之声，我们就回复音乐吧，好不好？ 好，音乐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有可能获得门票哦。 对，加上手机号，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你们。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暗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させたよ一人の心は恋をして寂しくて届かぬ思いを温めていた好きだよと言えずに初恋は小細工の心放課後の校庭を走る君がいた遠くで僕はいつでも君を探してた浅い夢だから胸を離れない見つめていたよ好きだよと言えずに初恋は振り

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你看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得知早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地球。 哎呀，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自从你说我这个生活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yeah、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地球。 这又是什么歌 啊？神曲之一 啊，都是抖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早间继承给我的。 回头你能不能麻烦拜托你，就是唱一首《夕阳红》送给他们，好不好？一定要这样吗？啊，显示出我们播放的年代都指数都不一样。 对，这首歌曲至少说节奏听起来还是比较轻松愉悦的，比较适合就是下班路上听。 叫做《飞球》是吧？ 来自薛明媛和朱赫。 好的，好的，好的。周末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放轻松，开始这个夜晚。所以娱乐做王牌，我们继续一起轻松下去。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要提醒一下昨天参与我们这个动力火车专列的朋友啊，有些朋友说我们获得站台票也没有人联系我们，不要着急，我们应该是下周会统一通知安排大家如何领奖啊。 对，而且我们 会寄给你们还是怎样？我应该会有短信通知。 对，我们这次呢是分批次来通知的，就是一二等座先通知，然后站台票后通知。 对，明天我们会有一个小分队的集结，然后一起去看演唱会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说这话都很欠，羡慕吧？ 因为明天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出发方式，我们就先在节目当中不透露了。 下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带这次没有机会的朋友一起去，好不好？ 对对对，周一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啦。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 Jack Presley No One But You。 别忘了，你们今天的福利可以通过音乐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过来，然后呢争取领取。我们稍后会选择几位啊，送出今天的特殊福利。喜欢在下班的路上听这样子的这种 调调的东西，嗯，很 轻快吧。 I've seen you fall, I've seen you brought down, feathers and all. Picked yourself up for the ones that you call your best friends. I know you've been fighting, but we can't see. Sometimes it takes many faces to beat. It takes a time and a place to be free, but in the end.So cruel to someone like you, no one but you. Who would make the rules for the things that you do, no one but you. 今天稍后有王牌新发现，掰个100块的预热题也在等会儿出。然后呢，今天在6:30之后的时段，你们还可能啊，如果你们能听到那个时候的话， 嗯， 你可以听到艾科特别为你们献唱的本周惩罚曲。嗯， 对，今天为大家选择了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就是《人间》， 不值得。 你不接这后半句还挺好的。 好，不知道你要唱什么，待会儿我再说。我们马上要分享的是一部最近口碑很不错的电影， 对，叫做《无名之辈》。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最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等一等，再等等，乌云背后的月亮等着风。等着风，等一等，再等等，窗台外面的花朵等雨声，落雨声。我在等什么？是在等冬去春来，还是等一束花开？是否时光太快？ 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 以前我们常说一个演员啊，演而优则唱，现在我发现不一样了、有的演员本身自己就是歌手，比如任素汐她自己就是、 是 之前我要你在我身旁、那个歌 你唱完之后我就会就是脑海当中会有很多画面，尤其那个蒜瓣儿。 你倒是先把这蒜扒了再说，好吧？然后那个，还有比如说很多，比如说于文文，对不对？唱体面， 体面 啊， 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歌手嘛。 对他挺努力的，我们可以多期去发展啊。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这个电影，就是叫《无名之辈》的歌，就是叫等，叫等一等。 这部电影其实上周我们和大家推荐过，就是推荐了《无名之辈》，还有一部电影叫做《神奇动物》。这个《无名之辈》这部电影呢，这主演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任素汐和张宇，还有陈建斌。 对，就是两个笨贼，然后因为一起乌龙抢劫案，然后发生的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然后很多小人物都会卷进去。 对，很重要的是，就是进到电影院的时候，看到很多朋友前半段看得捧腹大笑，后半段又看得热泪盈眶的，就那种感觉。 为什么？ 又笑又哭。 就是它会有埋一些线啊，就是前后会有一些区别。影片的本身质量还不错，现在是豆瓣的评分是8.3分的，这算在国产电影里面算很好了。 对，但是我觉得更难得的是，就这几天这单日票房榜的上榜压力，就是他们已经是力压了谁？毒液和神奇动物。 好事。 关键是力压了毒液呀、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哎，虽然今天开始有一些大制作的电影了，但是无名之辈叫好又叫座，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好事儿啊，就是他的惊喜的点，就是让我想到徐峥在《我就是演员》里面说的那句话，就是好演员的春天终于到了，就要到了，或者说 对。其实想一想，说一部电影无论说剧情有多么的不讲理，或者说演技有多么的辣眼睛，只要当年会觉得流量明星一出现一定会带来一波粉丝，但是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了，因为流量明星已经带不动流量了。 好事啊，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看一些流量演员就还被观众当拖后腿的元素嘛， 别出现了。 所以说要赞一下我们所有的观众哈，就是说真正追求演技尊重观众的电影其实才可以去接受市场的许可。 对，比如说在《无名之辈》当中陈建斌我们就不用再介绍了，老师前辈演谁像谁 啊，真的。 任素汐在电影当中的特别出色的地方是在于她把一个高位截瘫的患者演得栩栩如生， 我觉得那个眼神就很重要，因为你想除了嘴能动脖子就是这个瘫痪嘛，那个感受啊，所以说她是那种强悍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苦楚啊，一些柔弱在他那个眼睛里面。 对对对，就是前半部分可能会大家看完觉得说会有很多反差，会造成很多笑料，但是看到后半部分呢又让人觉得说回归到小人物的本身身上会有点心疼他们。 对，就是这么一部尊重观众的电影，我们真诚的推荐给大家，虽然他们也没有给我们交广告费，还是希望他能挺住啊。小人落下说真的，好，票房才是对电影最大的支持。这首歌也是他们的推广曲。挂天边，人们悠闲的散步聊天，粗茶淡饭也别有滋味。傍晚繁忙的街边，人们总愁。 见也已爬上他的脸，竟满 飞，想要在属于我的小小世界。 好了，关于这部电影我们就先向各位推荐到这里，而接下来的王牌新发现我们要看看最近你发现了什么。 每一周过得不太一样吗？比如说你上周去看了电影或者聚了餐，这周来一点不一样的体验方式。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和大家分享最接近飞行员梦想的一次体验。 Flight Experience 飞行体验呢，是首家进驻中国市场并且面向社会的模拟机驾驶体验舱。它拥有波音737-800型喷气客机的模拟驾驶舱，是波音公司官方认可的授权产品。 Flight Experience 飞行体验有过硬的硬件基础，所有的飞行教员团队都是由现役的飞行员所组成的，提供精准的每一个技术动作，包括每一句对话都是由专业辅导的。不仅能够为飞行爱好者提供奇特的飞行体验，而且还能够为需要考取飞行执照等相关资质的人员提供专业的补充训练，为了大家能够早日实现梦想提供有力的帮助。进入其中呢，可以看到和专业飞行员同等的模拟操控设备和场景，让大家能够切身的体验当飞行员的感受。飞行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而且这种落地的体验会给你带来无限想象的感官刺激。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特别喜欢这一段很销魂的前奏啊！好，那我们现在抛出今天的预热题了。 这首歌曲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吧？歌名叫做《那么爱你为什么》。那么问题来了。其中和莫文蔚搭档唱这首歌曲的人是黄子佼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啊。 有请黄子佼。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星期五的傍晚下班路上，祝你们周末快乐，因为是星期五了。 是的，今天呢，我们白给百块的奖金已经累积到了300块钱。 好，我们继续呗，看看今天有没有人能够挑战成功的。今天我们问的预热题就是刚才那首和莫蔚合唱《那么爱你为什么》的男歌手是黄子佼吗？现在答题也来得及。也是公布正确答案了是吧？好， 一不小心把包袱又抖出去了。 那只能是从刚才回答的那个题目里面就选择两位，作为今天的答题听友了。 先来听歌吧，来自盘尼西林雨夜曼彻斯特。 这歌听着有点冷啊。 From what out my pockets, giving all the coins. It was moved and he said to me, son, I pay you great, great light. 轻又朝气，但是呢，他们的音乐里面会呈现一种英伦风格。 是的， 是盘尼西林啊，这个乐队他们带来的这首叫《雨夜曼彻斯特》。 对，而且呢，听歌的同时要纠正一下小小的失误，刚才不是300块钱，是200块，因为昨天有朋友拿走了100，对吧？但是为什么每次我们把钱说多的时候，就没有人提醒我们呢？ 你说完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在下雨，你知道吗？好，这首歌我们差不多就听到这儿了。雨夜曼彻斯特，在曼城打败曼联和曼联打败曼城的时候，两波的球迷都可以有可能会拿出来听的歌。 这首沙发音乐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Okay, 好，我们听友第一位是不是已经在线上了呢？ 对， 嗨 ，Hello，Hello， 你好，白姐，艾克， 你好，你好， 你不要在你的语气当中呈现一种迪士尼的那种感觉好吗 ？Hello， 白姐，艾克， 会让我们觉得对面跟我们通话的是一个什么？唐老鸭什么的啊， 他的这个名字就是和他的声音我觉得还挺契合的。 Sparky 的头像 很活力， 很亲子的一张照片啊。13年关注我们的对不对？ 对，从早上听到晚上。 吓死我了， 我以为是从小时候听到晚上。 从早上听到晚上。 我是外婆是怎么讲故事。好， Sparky， 今天能不能答对要看你今天的临场发挥了，咱们不在这边念旧情好吗？ 加油 加油啊。 好好， 请听题。第一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会在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芝加哥》被誉为是百老汇最火辣的音乐剧。那么，请问这部剧是否曾经获得过格莱美最佳音乐剧专辑奖呢？ 是。 答对了，第一题无悬念啊！好了，我们来听第二题。歌手孟庭苇最近突然上了娱乐头条，好吧，我们先不管头条的内容，我们想问的是孟庭苇的代表作《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就是这首歌，唱的是上弦月吗？ 是。 我应该直接把这首歌放出来啊！ 这哎，这题真的还挺难的。 对，其实因为首先这首歌你听过吗？你看月亮的脸， 我没听过，我是懵的。 不是，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唱完这首歌，我心里也很凉。我怎么还能记得这首歌啊？为什么？ 他其实唱 的，我每次都特别爱听这个凉凉。 他其实唱的是，刚才白洁不是跟你解答了吗？就唱的他是满月，因为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嗯，圆脸。 嗨，哪跟哪儿啊 ？Sparky 今天答到了第二题，但是他刚才说很喜欢听到《凉凉》这首歌，嗯，我觉得代表了很多朋友的心态。就如果我不答题的时候，我一定是希望这首歌经常响起的。结果今天自己答题，自己也说我想听到这个《凉凉》 哎，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我们稍后还会有9.9的小红包发送给你，好吗 ？OK， 谢谢。 好嘞，好嘞，谢谢你， 拜拜， 拜 拜，拜拜 ，Sparky， 真的很高兴。 对对， 拜拜 拜拜。既然你这么喜欢这首歌，让你听完。 天生的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星期五了，大家放轻松，然后呢，并祝周末愉快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的白给100块的第二次挑战现在开始了，现在的奖金是200块啊。 是的，所以呢，今天期待一下第二位出场的选手，他究竟会发挥如何呢？而且，就是应该是一位女生吧？ 来，有请。嗯 ，Hello， 嗨 ，Hello，Hello， 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 免费姓曹柳， 曹柳，曹柳同学，2017年3月份关注我们的，对不对？ 对对对。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打通我们的这个电话呢？就是被我们接通这个电话。 没有哎。 没有，你还发什么？ 没有，我跟你说，我看到他的头像，我觉得他是一个性格应该特别可爱的人，因为他头像上面写了一串话：人生没有太多的理想和愿望，就只想做一个堕落的富婆。所以今天这200块钱，希望你达成愿望，好吗？ 我们还是要努力努力，加油 加油！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吧。尽管你刚才那个艾克念的这一段内容很调皮，但是我希望你今天梦想成真，加油！来，我们请听题。第一题有关于玛丽莲梦露，她有一张经典的照片，身穿白裙被风吹起的那张照片啊，还记得？然后呢，用手一摁啊，就是很有魅力。那请问这张照片是她的电影《游龙戏凤》里面的剧照吗？是吗？ 我蒙一个吧，是。 然后我估计 Sparky 现在也在那边笑，哈、啊，又听到了，这么快就又听到了， 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 曹柳，这首不是这首歌了啊，就是这个电影其实应该是《七年之痒》啊。嗯，如果我其实关注过那张照片，但是我估计他没关注过。这个怎么办？哎呀 ，OK， 答错了， 就我们只能给你发9.9的小红包，安慰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好吗？ 还是 好嘞，谢谢， 感谢参与哦，感谢参与，啊、谢谢你， 拜拜， 拜拜， 好，拜拜，拜拜。 帮我们揭晓一下育儿题答案吧。 啊，对，那肯定不是黄 子佼。 啊、就是那么爱你为什么这首歌曲和莫文蔚一起演唱的人是黄品源。 对，其实你看我们要是问音乐，今天现在题都出特简单啊， 嗯， 对不对？比如如果比如说你是关注音乐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歌手吴亦凡前不久因为新的专辑就是在 iTunes 这个榜上面引起争议了，现在专辑歌曲又杀入了 Billboard 前100。 嗯， 请问这张争议的专辑是叫做 Like That 吗？ 不是 Like That， 你叫什么？ 天蝎座。 哦，对，所以只有关注他的朋友才会知道嘛。但是你如果去关注到他的这些事件的话、嗯、就是所以说可能需要大家平常的就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对、啊、其实我们的题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些边边角角，比如说关注一下电影啊，或者说一些音乐题啊，包括历史题都会出现，还有生活题、嗯、 稍后有音乐题，这个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嗯、请你们努力参与，有小红包要发啊。 Shine a light, shine a light on meShine a light on me, even if it's quietly, that you could take the lead so I can see the light that's guiding me. Through my darkest times, I need the light to shine. When I can see a ray of hope, will you be my firefly? Tiptoeing me through the unknown, ain't really cutting it. I'm sitting on the wall, need a breakthrough like it's cutting edge. I heard when all the gray clouds clear the sky, happiness resides. Cause it's brighter on the other side. I see the shadows of doubt trying to consume me. I felt the heat and the pressure like a jacuzzi. I stayed on top, rose above it like hot air. I found my shine again, noticed the shadows were not there.I saw the sunshine through, I saw the skies turn blue. I grabbed a hold of my dreams, followed the every move. They reignited the spark to shine a light. So now I keep a candle by my bed to guide me. Shine a light for m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ghetto to Japan, let the stars see your lips. Yeah, yeah, yeah. For m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hood to the islands, you are rising. Take it to the highest. Shine a light. Shine a light on me.Even if it's moderately, let's keep it steady, keep it flowing like it's supposed to be. Highlight the way for the others to come through. Show them the way they can try, do it and don't do. All I needed was a light on me for a second. That opened up my eyes and got me circulating questions. Is there more to me being here than just existing? 好，我们现在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出今天的音乐题了。也希望说我们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嗯。就是给我们一些意见啊，我们当然是欢迎的，比如说出不出什么题啊，当然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类型的题、嗯、啊，包括地理题其实也会出， 对、嗯、可或者说用另外一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在这边答题啊。 OK， 今天的音乐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嗯、很简单，就是只要回答这首歌的歌名就好了。 手机对话框联络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准对话框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嗯，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可，三二一，开始。 真正考验速度和实力的时候到了。 嗯，我这首歌曲应该挺好猜的， 现在还猜不出来，它会有一个变奏之后会比较容易猜、 嗯、 好，挺容易了。 我们要不要提醒大家几个字？不要了吧，不要了吧， 不用了，这个太简单了吧， 很简单，但是我已经有看到错误答案了。 有写什么呢？海阔天空。 对，还有写信仰，还有 写心与心愿。 对，心与心愿听起来还挺像的。 对， 嗯， 都不是正确答案啊、嗯、好吧，还有一位幸运的朋友发慢点没关系。 心很安静，晚风吹动这一刻，路灯昏好像也在低声说不舍，突然间你靠近，烟火绽放那一刻，灿烂的像我心底的快乐。 会等这一刻，路灯昏暗，好像也在低声说不舍。突然间你靠近，烟火正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嗯，好，我们接下来公布今天的正确答案。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许茹芸的《独角戏》。你答对了吗？ 很经典的一首苦情歌。 嗯， 哎，之前我觉得早一些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觉得就是如泣如诉，就很哀怨的感觉。 对，尤其到了晚间，这个时候听的时候，哎呦，把心底那一抹这个柔软全都给化开了。 但你不会是那种在深夜会如此忧伤的女生吧？ 那倒不会。 好， 我不会属于那种到了晚上就人间不值得。 那有的是那种白天看起来就是要就真的很不容易，然后这种女性她们到晚间的时候可能会心里面相对 比较柔软一点， 脆弱啊，有可能。这首歌呢，不管现在如何去评定它，至少有一个容易记得住的旋律和第一句上来就让你记得住的歌词。 是什么呢？ 是谁导演这场戏？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始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不是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知和别离。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既然爱你不能言语，只能微笑哭泣，演出相知和别离，没有

弹簧的故事。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凭借在歌剧和交响乐两大领域的卓越成就，被乐界封为21世纪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新一代大师。11月27号到28号，他将再次挂帅圣切齐利亚交响乐团，与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夫诺夫、陈萨共同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音乐会，演绎交响重镇俄罗斯德奥经典作品。再来关注，星期三一直以来基本上是一个与音乐演出无关的日子，但向来不走寻常路的音乐人曹方却赋予了他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前晚，流浪成瘾的曹方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名为《星期三音乐会》的演出。他现场表示，星期三就像是他的周末一样。音乐会一开场，他先是连唱《Gone with the Wind》、《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明白》三首典型的曹方式歌曲，让现场的氛围一下子温暖起来。而后又带来《面包》、《被拥抱的荒岛》、《我的北京》等歌曲。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大佐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福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电影里的主角，但是可能他们只是一个配角，只有一个镜头，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音乐素描。 如果这就是爱， 回来 。哎，好了，回来了。一定要跟这个 Jackie 啊，跟学友 合唱一下， 就是对，有幸能够在节目里面跟他合唱一曲啊。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片花呢，只是用来算是吸引一下大家现在此时此刻的心灵的感受啊， 包括帮大家回忆一下《如果爱》的电影片段 啊。好吧，就是提醒一下你们，我们接下来的就沉浸在音乐里面的时间又到了，来到我们的音乐素描。又是一段文字，一首歌啊，一张图。 对， 现在呢，大家其实已经可以通过打卡的方式。回复打卡到白街 FM 来去召唤这张图片和文字了。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叫做《吃掉那只青蛙》，伯恩·崔西的高效时间管理法则。 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提这种高效时间管理法则， 希望大家更要高效的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享受生活。 可能还是真的啊，就是提醒你们在周五的晚上，提醒你们下周一还要工作。 别，就你说到这个话题，我突然觉得人间不值得。 再放一下凉凉哈，来，他是这么说的，这个吃青蛙定律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你必须吃掉一只活青蛙啊，如果啊，这不是真的，那即使你一直坐在那儿盯着它，也无济于事。活青蛙其实在这里代表的是工作中最重要的事。 人们总是会把一些容易的一些事情处理得拖拖拉拉的，不幸的是大多数人拖延不做的事情是往往是最重要的最具有价值的，比如说10%到20%的一些工作，也就是说那些举足轻重的少数事情。所以相反呢，他们终日为80%毫无价值的事情而奔波忙碌着。 嗯，为这些所谓的无足轻重的事儿吧。那如果你手边有20%重要的工作，就绝不要先去做那些80%微不足道的事情。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抵住先易后难的诱惑，就是先把容易的事做完，难的事往后搁。 我们分享的这段文字叫做吃青蛙定律，出自伯恩崔西高效时间管理法则。 今天早上被老板叫去，他说这一季的订单少了一半，问我的薪水该不该减半，又说昨天晚上那单不能帮我买单。看着青春也离我渐渐远去，住的屋子还在问银行贷款，女朋友要的提服你 LV 不及，能不能去办个终身无息，人生走到这里想哭也没力气，只好假装自己还是玩人迷，只好假装 是故意的啊，我是觉得这歌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在我们说到有关于工作的时间管理法则的这段文字之后，选择了来自于胡彦斌的失业情歌。 是， 就是说周末了，周末的工作的事情可以啊，如果不是必须， 放一放，对 对 不对， 休息一下。怎么你要再重新说一遍？ 还是 就是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回复打卡就收到我们今天的图片了。 对，其实刚才那个逻辑也可能在我们说文字的时候呢没有表述的很清晰，其实就是我们容易把那些容易的事情先做掉啊， 嗯， 就是最简单的事儿一做，然后把那些难的 拖， 对，10%到20%最艰难的事情放在之后，然后就产生了拖延症。所以说这个法则其实是说告诉大家说先把那些很难的事情， 对，很棘手的事情先做掉 啊，微不足道的事儿可以先放一放。嗯，好吧，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哎，这个帅哥美女们啊， 走过路过啦，一定要错过这一段，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段啊！别管我没有提醒你们，因为接下来我们本周的惩罚时间要到了，我们的旁边的我的女搭档啊，这位啊青春靓丽的。 就是别加前缀词了，就是先听完歌曲之后就不取关就行。 而且我觉得青春靓丽这个词好像都属于12个世纪的形容词对不对？ 对， 我该怎么形容你呢？ 嗯 啊，英姿飒爽，哎，是吧， 就是夸自己的词儿可以，就是 如花似玉，如花如花吧，如花一样的。 来，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词，为什么要拆开来？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让他们俩抱团取暖不好吗？ 反正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回复打卡哈，或者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回复打卡到我们的白切 FM 来收到今天的文字和图片。 是的， 今天的主播私房歌呢，首先我来推荐歌曲，因为不 PK， 所以大家不用打分了，只要暂切就好了。 好的， 喜欢就给个赞。 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谁的？ 我们首先来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金海心带来的这首歌。 很久没有听见的一个名字啊。 对，确实是，也很久没有放他的歌了。 这首歌是什么呢？ 情歌一首，爱似水仙。这歌呢，我想说在前奏里面说一些什么，后来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它就是一首很标准的情歌。 你说我们的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却永远不能够实现。 是真的，我本性里面没有那么的脱俗和雅致，就这种很简单的情歌我也会喜欢。虽然是一首女生的作品，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觉得好听啊。爱似水仙，来自金海心。 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给你打了分，而且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很喜欢金海心的声音，而且很久没有听到了。 好吧，这是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让艾柯来推荐他今天的第一首歌。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叫做 Without You， 这首歌呢应该算他们整张专辑当中的旧歌了，但是特别要强调一下，我特别喜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一些那种很清新的带一点点迷幻风格的唱腔啊。这首歌曲来自 Oh Wonder， 连着前奏一起来听。 Step out into the sun, skies above they radiate me. Lift up, carry the love. Do you know that I've been out of my mind? This whole life I'm waiting for you to swing me all of your light. Do you know since I've been walking solo, dreaming you were back home. I'd fight getting down low.Till tomorrow, come back into the good life. Lose these hazel love lines. I've been chasing my mind, lonely in the cold nights. Cause I'm picking up stones without you. I can't pick up the phone without you. I'm a little bit lost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大家等不及了， 没有 要等你来唱歌了，因为时间快了，你看，而且大家强烈要求把这首歌切掉，要听你唱歌。 哎呀，这个我就是故意拖延。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现在就到这儿结束了吧？ 不可能，还有一首歌等着你唱呢。 我今天给自己选择了一首非常高难度的歌，来自王菲的《人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 你选这么高难度的歌是想告诉大家唱不好也没关系，别怪我啊。 对，是想本来想说的是唱不好没关系别怪我，第二呢就想说能不能邀请白洁跟我一起来合唱呢，可以吗？ 哎，我还有点事儿啊。好了，我觉得不重要，你认真去唱就好了。 好 吧， 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怎么这么高？ 天上人间，如果真挚的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我不忍心再起哄，但愿你听得懂。 我特别感谢你在上周我惩罚的时候选唱了 Jackie 张秀的歌，然后让自己有点尴尬，之后你能够补上这个遗憾。 尴尬， 对，就是让我突然觉得心里面平衡了很多。谢谢。 就以前觉得在 KTV 唱这首歌没有那么难，但是在电台 Radio 传出来这种声音，觉得 好听。好， 混响在哪里？ 大家觉得好听吗？啊，没有人说话是吧？好， 那不就切歌了， 证明我们都默认了嘛哈。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有点这个厚脸皮的说，你要不要一个就是入行多年的 DJ 给你一个很专业的一个点评？ 好， 如果说王菲的原版的《人间》是唱出了人间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的话，你突然让我们觉得你是脚踏实地的，面朝黄土。 这首歌其实是分享给孩子来听的一首歌，但是如果通过我的嘴唱出来之后，可能孩子都会吓哭。 对，真的，就那个王菲的歌唱《人间》，就感觉哇，就是仙境啊，就是啊，空气清新。 是 你唱的时候让我感觉说，可能戴个口罩，不是很真实，所以有些可能。高音的地方呢，稍微有一点气息，有一点虚，有点不太稳。 对对对，那老师，你会为我转椅吗？I want to， 会拍一下吗？ 我这个椅子转不过来，怎么办？最后一首歌，我来推荐的这首歌是一首乡村民谣的作品，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很适合在周末的晚上听。Friday night。这首歌你可以听音识曲来辨识一下，如果喜欢的话收入囊中吧。这首歌是来自于 Eric Paisley 带来的这首 Friday Night， 乡村民谣的作品。他其实在里面开篇就唱到了，我不想每个星期早上都赶着去上班，堵在缓缓的车轮当中，然后收音机里面什么歌都没有。我说那你一定没有听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吧。 锁定 FM97.4 娱乐最王牌，每天呢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对，就像歌里面唱到的，让我们漫步在夕阳下，然后呢赤脚在月光中，在蓝天下相爱，就是这首歌，作为周末礼物送给你们。 Happy weekend， 周末快乐！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拜拜。 拜拜。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17奥迪30周年，购奥迪 A6L 立享18期零利率金融优惠方案，尽拥梦想天地，三十而立。理想先行，